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是不是你觉得很开心呢？当然呢，我们的节目也就这样非常欢快和热闹的开始了。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耶。今天呢是一个星期二哈，那不知道这个你是怎么样去度过的，但是如果你留守在我们的视频那端或者是我们的音频端，那今天你将不虚此行，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位颜值特别的高，而且唱功特别特别好，性格也特别好的小姐姐要来到现场了，她就是金美儿，欢迎美儿。 Hello Hello 大大， 哎，美儿你好。哇，真的是我觉得看到美儿的人，我觉得真的是人如其名了。对，我一定要在这儿，虽然说我们隔着屏幕，但我还要偷看你。对，美儿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现场哈，然后呢，真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歌曲，然后今天的节目呢，也是经过了层层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提纲啊、问题的筛选啊，包括大家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啊，还有这个一些互动等等等等，都会在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那怎么样跟美儿互动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挑战新歌声就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OK， 那么你想跟美儿近距离的互动，就用这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一起的交流吧，就是实时的弹幕我都是可以看到的。那如果你要是只能听的话也没有关系，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等着你哦。好了，那么美儿是这个今天我们的大咖哈，座上客。对，今天我看美儿准备了一共是6首歌， 对， 然后我大概看了一眼，哇，真的是每一首都超有难度。 其实我也是很纠结，每次我的歌为什么都会这么的有难度。 对，但你想啊，你的经历就是大家如果要是去关注美儿的话，他你的经历往那一列，各种冠军，各种大赛，各种舞台，我觉得那你这个歌要是没难度的话，都对不起你这个经历了都。 其实 一定是相匹配的呀。 还好吧，因为我平时也是特别喜欢挑战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对。然后我觉得就像我们平时玩游戏一样，我们你闯闯过关都是要需要找个难度的东西，然后你要通过它过关它，然后你觉得才有个成就感，就那种感觉。对， 是的， 对，蛮有刺激的。 你平时也喜欢玩游戏吗？ 没有没有 啊，没有啊， 真的真的。你们可能不相信，我的手机里面一个游戏 APP 都没有。 真的吗？ 真的没有，真的。 就连什么那个小程序什么的你也不玩？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哇，那你还真的是这个我觉得挺棒棒的。就是女生不打像什么那种大型的游戏啊，像什么手游啊网游啊，我还是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不是很所有人都会打，但是连小游戏都不玩，那这个还真的是 真的 挺少见的。 就不感冒那些东西吧，就是兴趣都不在那里。 对，那美儿你的兴趣在哪儿呢？就咱们提前进入了个人篇。 我都不好意思讲 是什么。我猜猜， 你猜猜吧。 我猜猜啊， 猜猜 是这个兴趣点在哪些方面？我在想啊，这个大的方面是跟饮食有关，还是玩乐有关，还是跟这个什么有关？我猜你兴趣点在旅行。 对， 其实因为我看到你很多旅行的美照。 对，因为我的兴趣爱好都在这个生活上。 生活上 就是平时居家呀，然后在家里面的那些东西 你不会是整理控吧？ 去布置。对，我的外号就叫金整理。 真的呀，我的天哪。那我觉得咱们俩还真的是挺像的。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家居的装饰装修这一块。 对对对对，我也是 就我关注的那些什么大 V 啊，这个微博上的那些基本上全是跟居家有关的。 对，而且我也是每一趟去旅游回来都会带一点那种当地的特色的东西，然后摆在家里面。 哎，对，我觉得这个超有感觉。 我们家的那个冰箱旁边侧面 贴满了吧？ 贴满了，全贴满了。 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冰箱贴。 对对对 对, 对, 对，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那最近的一次旅行是去哪儿？ 国外的话，我刚去了欧洲。 欧洲是最近去的吗？刚刚 没有没有，是春节的时候去，已经很遥远的事情了。 那马上又要到春节了，对，你可以再去一趟了。 其实我现在就除了就美洲和欧洲都去过，我现在其实最想去的就是非洲。就非洲， 哇，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那种文化比较有文化底蕴的那种国家。对，印度啊，埃及啊，但是对都不敢去，有点神秘，但是又很怕那种。 对，其实还好啊，但是像美儿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建议还是不要独行。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全方位的了解金美儿啊。当然呢，我们还是以歌会友这个歌曲歌喉一定要给大家展现出来。那你想2008年星光大道的总冠军，然后两次上过春晚舞台的歌手，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放过呢？对，所以第一首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就要带给大家了啊。那今天选哪首歌当做主打歌呢？ 今年我9月份刚出了一首发行了一首单曲叫超级中国，也是为我们国家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量身定做的，也是我除了歌手之外第一次自己当制作人的一个作品。对，也是所有的这个制作过程都是我亲自一个人亲力亲为的。 是吗？ 对，所以比较很有意义。 对， 而且也希望通过这首歌也让大家多多的了解全方位的就是金美儿。 好， 对， 那么我们第一首 C 位主打歌就把这首超级中国送给大家，好不好？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主打歌， 国际表演的是你最美的微笑，戒备守 其实说你的骄傲，难过被讲成像一首好情景的歌谣。看我心也是带的着急中毒，如心愿意追逐梦中泡泡。看我心也是带的着急中毒，要翻起浪再出发。看我心也是带的着急中毒，幸福自信追逐梦中繁华。看我新时代的交集中国，要奔起浪再出发。跃龙飞虎的是你磅礴的力量，神州十里梦远远端有天骄。我们相约未来，相约2035，但情不染你的舞蹈。 对，我们的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调，对这个耳机，因为已经调到最大了。哎，要不然这样哈，我们呢待会儿给美儿换一个耳机，然后我们再接着来唱这首歌，好不好？ 你先听一下这个，你先听一下这个。 好，我们的现场呢再调试一下哈，然后这首歌《超级中国》，待会儿我们会把它重新的调试好之后，再给大家呈现一遍。来，美儿，你可以试一下这 个。哇，这才是。 来吧，这样吧，我们再重新来一遍，好不好？ 好的， 好 的， 好的，好的哈。好，我们的四位朱大哥马上开始。 抱歉各位， 没有没有，不是你的问题。 国旗表演的是你最美的微笑，洁白守着你强大自豪。江河欢唱的是你磅礴的力量，前身拥抱着你壮丽富饶。看古老长城以你重生之巅，五千年传奇诉说龙的骄傲。南国北疆冲向一首豪情千道的歌谣。看我新时代的超级中国，日新月闪耀，神州世纪梦远端有天骄。我们相约未来，相约2035，等寂寞任你的舞蹈。丝路从北高歌，舞动中华豪名，驼铃声声飞扬，海天的号角。神州大地共唱一首壮丽呼召的歌谣。心愿意追逐梦中繁华。 对，这就是超级中国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哈，来自我们的美儿。对，虽然说刚才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插曲，但是我觉得这第二遍真的是完全放开了，这状态是不一样的。 哎呀，这个耳麦太重要了。 对，真的是太重要了哈。就是这个，当然，这个是属于一个小小的失误，但是呢， 没关系哈。 但我们的第二遍真的把这首歌完完整整呈现给大家。关键你是坐着唱，我觉得你唱的好轻松啊。 啊，还好吧，今天其实有点点感冒，轻微的感冒，然后嗓子有点哑了。 我的天哪，那反正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你唱的真的是超级的随意，随便一个高音就上去了。我在这边，哎。真的是 so easy， 谢谢。 对， 谢谢 我说，这个冠军的风采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大将风范。 谢谢。 不过现在就是距离像你这个星光大道的冠军，因为是2008年嘛，刚好是10年了耶。 对，10周年。 对，10周年了。那对于当时的一些情景，你还记得很清楚吗？ 就10年前，就是一个。 就 一个小女孩， 对，你当时想过吗？说，哎，我 们真的没有， 对啊，得到了这个冠军，哎。 其实真的这句话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就是整个过程，就我的成功，虽然我之前就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整个这个星光大道上的这些所有的冠军的这些过程真的是没有想到，而且都是在糊里糊涂的这种状态下拿到了冠。 真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就是爸爸已经病倒了，然后病卧在床，然后 天哪。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就觉得在一直在北漂了那么多年，然后一直都没有成果，我觉得应该到时候应该到了回归乡去照顾爸爸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心思了，继续留在北漂。所以这个时候呢，刚刚就是那个时候星光大道这个节目特别火热的时候。 对，真是。 对，但是我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心思去看电视，根本没有心思去了解那些所有的关于娱乐方面上的那些东西。 对呀，你想爸爸还在家生病， 对， 你怎么可能有心思去干这些？ 觉得很不孝，而且就是虽然就很多朋友就跟我一样，都是揣着梦想到了北京，北漂，然后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很自私，因为毕竟爸爸已经倒在那里，然后你一直为了自己的梦想，觉得很不孝。我觉得该时候回家乡照顾爸爸了。对， 能有这样的想法，就说明你是一个真的很孝顺的人。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家里面就是对我的那些教育，真的从小到大就是特别严格，所以我觉得越是这样的孩子，我听说哈，就越是严格的孩子，他们都会懂得孝顺。 对，因为从小就是接受的这样的严苛的教育，然后其实最关键的，我觉得因为从小就是爸爸妈妈给你的爱是非常多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想回去的时候，这时候正好前任公司的老板他说，你要不要去参加星光大道？因为那个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星光大道，因为不看电视嘛。然后他说，你最后一次试一下，然后试完之后 能出就出， 再不行，再不行你再回家也不晚。我就 OK 啊，那就试一下呗。 对， 然后那个时候离他不是有那个周赛月赛， 对， 然后离周赛有一周的时间，然后我就收着，把自己之前练过的那些作品啊，然后就练了一个礼拜之后，就直接上去比完之后，哎，就糊里糊涂拿了周冠军了。我说， 哎， 还蛮有意思的， 对，好轻松啊。 因为 没有， 因为我在台上一直。就是所有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想法，我说赶紧比完赶紧回家。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助理嘛，然后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换衣服啊， 对 啊， 你一个小姑娘在后台， 对，一个人准备，然后就急急忙忙就很累的。其实那个比赛过程特别特别的累。 对，因为大家就是其实很多人都看星光大道这么多年来，但是大家只看到说这个节目舞台上展现的那一些瞬间，就是很吸引人，但 是对于后台，就大家真的是不知道这些歌手是要做多少准备的。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包括是作品也好，然后我那个时候还要边唱边跳的，然后你天天还得 哇，还有边唱边跳， 对对对， 嗯、 还得练舞蹈啊，练自己的体力啊， 啊、 嗯，还有服装什么各方面的这些造型啊，就是所有的都是都是成套的 啊、 嗯，对，然后就是当时而且时间也比较赶， 嗯嗯嗯， 然后我就当时就在台上的就一个想法，爱咋咋地吧，对吧？ 这种心态其实反而让你成功了，嗯、 是我，然后我就从中就发现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越是执着的东西，它就会出现问题。然后越是关于音乐方面上的东西呢，我觉得你在台上就是拿这个平常心，你就享受玩的心态，就 OK 了。我就觉得，因为有句英文话不是说叫 play the music 嘛，它肯定不会说是 do the music， 所以我觉得就是玩的状态去享受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 对对对， 一定要这个玩起来，就是把心态放平和，我不想通过这个来获取什么，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只是说想证明一下我自己啊，就试一试嘛， 对， 反而就很好。 对, 对， 然后就是整个过程从周赛也是、然后月赛也是一样，就糊里糊涂、然后因为月赛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去世了、然后我还在台上唱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太不孝了， 那你的那个情绪一定是就是直接就会爆发出来了。 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你从来没有失去过亲人，所以你不懂那种感觉、而且你也不敢接受那个现实、所以我在台上那个时候唱歌的时候，你虽然已经得到了爸爸去世的消息，但是你在台上还是挺淡定的，因为 是你在上台之前知道的这个事 儿，就前一天。 哎呦，我的天哪！ 然后我说我现在还不能走，我说明天就要比赛了，我说怎么办？因为这个也是一档节目，我说不可能因为我影响整个节目嘛。然后真的等我比完赛之后回老家，然后给爸爸就是送终的时候，就看他的躯体，就整个人都崩溃了。 哎，真的 是这样子、对，然后到了年总决赛的时候、就觉得我既然已经走到这里了，我就觉得我天国的爸爸也是希望看到我最后一关。 对，我觉得他是肯定是想看到我的成功。对，然后就最后，其实我最后拿到总决赛的年度总冠军之后也没觉得怎么样，因为我也当时也不太懂这个，参加完你就算拿到了冠军之后他还能 怎么样呢？ 对，会怎么样呢、然后呢真的奇迹就发生了。 对，这个奇迹发生在哪儿？其实 你们猜，真的拿完冠军那一晚之后、第二天 你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吗？ 我收到了六个广告电话。 天哪！ 然后都是化妆品。然后他们 真的是有奇效哎。 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那广告代言是什么、干嘛的。挣钱，然后公司说是挣钱啊。给多少钱啊？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啊？就很单纯。 对对对，几千块钱。 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之前啊，我真是真的连饭都吃不上。 我的天哪，这个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说，哎呀，有一些节目是不是你要没点什么这个悲惨的经历啊，或者什么你都上不去？但实际上真不是这样，就是你看，就是美儿他所经历的这些全都是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 真的不瞒你们说，我以前参加星光大道之前，一双鞋我真的穿一年四季的。 我的天哪！ 真的。 那你去参加这个比赛之前，你来北京多久了？那时候， 有两年、三年、两三年吧，差不多三年。 那还真是很早， 从地下室开始的。 哇， 一个人， 对，这是真真实实的案例。对， 真的， 我觉得这些元素在你身上都体现了， 所以 非常励志的故事。 真的特别奇怪，我刚到北京之后，不到一个礼拜，我在街上被就是我的钱包被全 到了， 我的天哪， 对，然后整个人就差一点都落入街头， 我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有可能吧，我觉得吧，这些东西这些经历真的让你成长， 对， 而且让你变得很自强，所以在我的歌里面，我的音乐里面，它肯定会体现出来你的那些刚强的东西，你那些爆发点，我觉得都是来自于生活，就是很多很多的刺激，因为我虽然这些很多很多的插曲吧，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佐料一样，有酸甜苦辣的，我觉得你天天吃甜的也会腻， 对呀， 对，而且我觉得生活就是如此，觉得也没什么其实，对，然后 我觉得心态很好， 真的，我就觉得现在你到了10年之后，现在再返回想你回味你那些回忆你那些过去，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到珍惜，真的没有之前的那些苦的话，真的也没有现在的我，就觉得苦可以吃，但是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吃，你年轻的时候不吃苦，那等你老了肯定会吃苦的，我觉得老天爷肯定是会公平的， 真的，这段话大家记下来，小本本上记下来，我觉得说的很对，这就是一个经历过的这些酸甜苦辣人生的一个人他才有的发自内心的感受，对，所以说呢，大家趁年轻的时候赶紧多吃点苦没有关系哈，现在不是有那种什么励志表情包吗，给自己一点压力，你就会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好， 对，是的，那美儿真的是听完了你的经历，我就觉得对你肃然起敬，就是可能大多数第一次见你的人就通过外表会觉得这个是小女生很甜美，一定是，对啊，一定是这个一路走来都非常的顺利，然后呢她的歌也一定是像她的人一样非常甜美，但是如果你听完了她的经历，了解完她的这个人，然后你再听她的歌，她的嗓音你就会觉得完全不一样， 以前有个朋友问了我你为什么在台上会有这么如此的爆发力， 是的， 然后我就说了，我说有可能我把生活上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那些压力都搬到舞台上去爆炸，对，因为我在平时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发泄，也不爱去那些就是夜店啊什么的 酒吧呀， 对 什么的， 对，不太爱去， 我发现你很宅耶 真的是宅女，你何时何地给我打电话我肯定都会说我在家， 哇，是有多宅对，我觉得这个美儿是通过这一段的聊天就会给大家呈现出来一个非常立体但又非常多面的多面的你，所以说如果要是大家想进一步了解美儿和她的歌的话，那么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我们下半段还有更多的时间，还有更多的好歌要带给大家， 是的， 是的，那还有10几秒钟的时间哈那我们这个唱歌是来不及了对，只能说等着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回来，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歌手金美儿，那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和一直播同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OK，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金美儿，欢迎美儿。 Hello， 大家好。 Hello， 这个美儿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啊！刚才我还说，我说哎，这个话筒刚刚有点挡你的脸门，说不，我是特意调的这个位置，因为这样我才能唱得好。你看，这就是专业的歌手哈、啊！我为了唱得好， 我脸都可以，就挡就挡吧， 没关系， 对，没有关系啊。当然了，本身长得就漂亮，就即便只露一半的脸，依然是美人。 哎，是是是。 对，来吧，那下半段我们还是先带来一首歌，好不好？ 好呀，好呀。 第二首这个歌是特意选的，说看。 对，这首歌是我2年前的一首单曲。那这首歌呢，来自于一位15岁的一个小朋友为我量身定做的， 15岁 的一个小男孩。 哦， 他是我前任公司老板的儿子。 哎，老板的儿子， 对，然后 他也是学习这个的。 对对，他当时是在念，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对，然后现在呢，已经快要，也今年要有上了大学了，快。对，应该是这样子。对。 哦，就学的是这个专业。 对，是作曲专业，真的特别特别的高级。我觉得我把它这个旋律说为高级，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好的。那到底这个旋律是什么样的呢？出自一个15岁少年的手中，来吧，我们来听听看。 次说了念我浪漫，你温柔双手捧着我的脸，梦里你又出现，我们相吻在黎明之前。我猜你的心中也有甜蜜意，但你却不够勇敢，我还要多久默默的煎熬，怕就这样放弃，多害怕失去你美好永远不在。你对我是为了太遥远，好 又是一首超高难度的歌曲，在 KTV 是基本无法被点唱的。对，这首歌真的就是让我理解了什么叫做高级感哈。对， 真的旋律我特别超级喜欢。 你喜欢吗？超级喜欢。 嗯，对，因为当时我听，因为我第一次听他这首旋律的时候是在他的家里面，然后他用钢琴自己弹唱的，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歌词，然后自己哼。然后一个小15岁的一个小男孩能唱出这样的一个旋律，我就觉得特别想知道他到底发生过 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事情。 嗯， 而且都是他的。这个旋律就是让我仿佛就是能联想到一个北欧的那种风情。 哎，是的，非常的高冷，而且很大气。 对对对对 对, 对，真的很浪漫，而且 对，就基本上好像闭上眼睛想象，这个时候哎，极光过来了。 对，而且它也不是特别的太阳范儿。 嗯， 然后它就是恰好的就结合了很多的这个西方元素和这个中国的元素，合得很完美。 是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这首歌应该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对对对对， 让你的这个不管是从音域来讲，还是说你的整个的嗓音声音的这种条件状态都非常的适合。 我当时听完之后，其实他也没有任何的那种想法要给我唱或怎么样，然后他说啊，他当时还叫我阿姨。 阿姨，你有没有扎心啊？你居然叫阿姨。 然后阿姨，你听我听一下我做的作品，然后我一听完之后哇，这个一定要非我莫属，我说我一定要唱。然后经过我的这个第二度这个做这个创作之后，整个歌又有第二次升华了。 那这个词是你自己写的吗？天哪， 没有，这个也是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一个闺蜜帮我写的。 哦， 对对对对， 是的。这个词加上这个曲再加上这样的唱功，哇，完美的看 啊。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我也蛮喜欢的，因为现在都市里的这些男女之间的爱情嘛，我都觉得比较肤浅，然后 对比较肤浅。 对，而且也有很多就是除了爱情之外更讲究多那些物质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单纯你要想着要爱情的话，我觉得就是你看歌词里面所有的歌里整首歌里面的最后一句话，想爱其实很简单。 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简单，但是似乎在现在这个 就是你想到的很多东西，对， 就会不自然的把爱加了很多的砝码，加了很多 的 条件， 是的，是的， 对， 是的， 然后就是给他们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爱。 对， 是的。那美儿，你的爱情观，包括就是你对爱情的这种客观的看法，那你觉得就是应该简简单单吗？ 其实很多人以为我眼光高啊。 对啊，难道不是吗？ 其实真的不高，一点都不高。其实我想要的东西，因为你也经历了很多，所以我对现在的我来讲已经我很了解我需要什么，我想要什么了， 是吧？ 就是对，因为我当时也在经常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在说，我说面包和爱情我肯定会选爱情，因为面包这个东西我会自己去买。我说你要给我一个爱情就够了。 哎，是的， 对啊， 这是跟我的那个签名不谋而合。对，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自己买。 对，是的， 我觉得这个通过这一句话，我就觉得美儿你一定是一个非常自立自强，而且可能相对来说会不会在男生眼中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个很强势的女孩。对， 是， 而且有点类似于大女人或者说女汉子的那种类型。 其实对，也有可能那么想，而且他们也不太了解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对，而且 然后你也没跟他们说过。 而且我听说啊，就是现在网络传言说只要有个人喜欢你的话，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很笨，老想帮助你。但是从来没有人这么觉得过我呀，就是觉得 那说明你很聪明。就是应该是那种啊，笨笨的女孩，哎呀对不起，我这个瓶盖拧不开了，能不能帮我一下，实际上自己能拧开，然后啊对不起，我其实我饭量就这么小，结果吃完饭之后还能再吃三碗。 哎，这么算了， 都是这样 的，真 的 我从来没有在男孩面前装过什么，就不会装。其实这也是， 但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好吗？我觉得身为女人， 我喜欢这样的女孩。 我觉得身为女人有点失败。 真的吗？ 是 我也有点扎心。 对，是吧？ 嗯，哎，对，就因为男生还是会喜欢，就是稍微可能是柔弱一点的，因为都有一个英雄的梦。 对，我觉得男生他都有一个需要一个自己的一个存在感。然后 好想采访一下现场的男生， 你们都是不是？是不是？ 对，是不是？是不是？ 敢说不是吗？ 对对，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这个男孩子啊，越来越多的男孩子是比较喜欢多元化的，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男孩子是喜欢，就是像美儿你这种，或者说是像我们这种类型的，就是很强势，然后也不装，就很直接这样的女孩子啊。嗯， 就是又 一定要给自己找不回来， 又是哥们儿，又是爱人，又是 事业，又 是妈妈。 哇，天哪，一人身兼多职。 我之前听说过有这样的一个 对。 男生 在哦，好吧，那说了这么多都是男生，可能对于你的就是你觉得他们会喜欢的一些类型，那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男生，或者说你需要什么样的爱情呢？ 啊，其实这个问题好比像比如说你去购物的时候，人家会问你， 嗯， 哎，小姐，你想要什么样的衣服啊？你喜欢什么样的衣服啊？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吧， 很难回答。 对，很难回答。而且我是这么认为哈，比如你有时候你择偶的这个标准啊，你都是会有框框的，就是框架里面都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对对对。 但是你有可能突然有一天看到了一个人，就觉得他有可能完全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标准，但是哎，我就偏偏今天就喜欢上了这个衣服了。 哎，是的， 对，感觉我一穿上，哎，还挺好看。 嗯， 突然觉得就可以尝试一下，就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爱情也是这样子的，就是 对， 没有一个标准。 哎呀，这个爱情如果要是能用标准能理论出来的话，它就不叫爱情了。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个在约会的朋友啊，然后呢可能你们正在享受甜蜜，如果你没有在约会，听到了刚才我们这番言论，就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是的， 对，可以再看一遍真爱至上嘛，没关系的。 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挺好的。 是挺好的， 挺潇洒的， 自由自在。 对， 想去哪玩去哪玩。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想怎么潇洒怎么潇洒。 对 对, 对。 然后一个人有自己的节奏，我觉得这样也真的是挺好的。 因为我是特别需要一个自由的人。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特别清楚我要干什么。然后自己的思维方式都跟常就是普通的小孩都不一样。 你肯定是比较早熟的那个。 特别早熟，特别早熟。所有的东西我就是尽量都会亲力亲为的。 好的，那这样是非常有规划的一个一个人哈。对，从小就是有规划的小孩。 对，一个女人。 是的，一个女人。就是男生们听完之后，哇，小姐姐，小姐姐好厉害。来吧，小姐姐，然后大家说再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呗。想听什么歌呢？是 我想 你想唱什么呢？还是说可以先来挑战的环节呢？ 待会儿那个音响哥哥帮我把这个话筒再大一点，因为今天嗓子哑了就出不来。 好， 那个刚才之前的那首歌伴奏有点大哦， 有点大。好，我待会儿把人声再推大一点。 然后下面这首歌我是一直以来想找个机会想唱给大家听的一首，来自张信哲演唱，但是我更喜欢作曲家黄国伦老师，是他的作品，叫不要对他说。谢谢大家。 好的，不要对他说，这绝对是个经典的老歌了。 对对对对， 也不能说老歌，但是经典好歌， 真的是经典。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那么不要对他说。 话筒再大一点点，谢谢。 好了吗？ 好，可以。 现在清晨时分，走出你家的山口，看着昨天擦肩而过，未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当我失去你那眼中美丽的温柔，当你决定就此放手，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 剩下些什么，除了沉默。陪你到日出，把你看清楚，哭得累了的你，看泪水的好无辜，在你耳边轻轻说出最后的要求，不要对他说出一样的话，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别说你只喜欢他送的玫瑰花，因为这些是我仅有残留的梦。走出你家的沙口，看着昨天擦肩而过，未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当我失去你那眼中没你的温柔，当你决定就此放手，生命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除了沉默。陪你到日出，把你看清楚，哭得累了的你，看泪水的好无辜，在你耳边轻轻说出最后 说。我刚才听你唱的过程当中，因为这首歌太经典了嘛，然后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然后听完之后我就有四个字的感觉，望尘莫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好吗？然后说哎，我们唱的不是同一首歌。 其实我当时喜欢张信哲的时候，因为他所有的歌什么 都会唱， 对，几乎都会唱，什么爱如潮水啊， 信仰啊，过火呀， 对，但是其实有就是有，特别是对这首歌情有独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 好多人特别喜欢这首歌， 对，我特别喜欢他那个副歌，不要对他说，而且他这个音阶也是，哆西拉嗦咪就不好唱的，其实对，但又是越是有挑战性的东西就会吸引我。 因为刚才不是说了吗，美儿是属于那种特别有挑战性的， 比较能作， 对。这个就定位很精准。 对， 那我们今天就刚好有一个等你来挑战的环节。对，那这些歌你觉得哪一首对你来说是能够算得上挑战这个级别的呢？ 剩下这些？ 身骑白马吧。 哇，身骑白马，我超喜欢这首歌，好多人都超喜欢。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我觉得以你的实力，其实挑战这首歌很轻松。 其实我唱的，其实这首歌我之前翻唱之前先看了他的这个意思，就说身骑白马他其实来自于台湾的一个台剧，台剧里面的一个那个故事，我觉得特别伤感。王宝钏他为了等自己的郎君等了18年， 对、 然后最后还是被人给杀害了。所以我觉得这人到时候一定要就是珍惜他的存在。我觉得跟我们朝鲜族的一首歌阿里郎是比较相似，所以我当时唱的时候比较很痛苦了一点的。 真的呀？ 对对对， 好吧。 对，这首歌特别特别的喜欢，而且挺有魅力的一首歌。 是的，身骑白马这首歌呢是原唱徐佳莹嘛，但是今天我们的美儿带来的版本不一样。 她也是个特别的一个大才女。特别敬佩她。 好的，那我们就把这首这首 身骑白马 带给大家。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好，准备好了吗？ 好了。从头开始放， 来， 放早了。咦？ 好，我们从头开始。 我爱谁，夸不夸，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挽回一粒多，偏执相信着守住皱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痛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谁敢要我爱的不保留，那是指引我 却被美爱走散快，我该我所以 天哪，完全被震撼了好吗？对，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版本，身骑白马。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场离得近哈，我觉得这个版本就更加让我觉得震撼，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就是风格感觉。 以前有一位朋友他听完我这个版本之后，他就觉得都替王宝钏解恨解气了。 对，真的是你没有白等。 对，18年的那种感觉。 是啊，替你出了气。 对，我是替王宝钏报仇的。 嗯，是的，就这种爆发力，大家通过刚才这一首歌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哈。 对，其实我这个人就各如其人嘛。 嗯 啊，我的性格也是这样，就有一般不记仇，但是有仇、有仇一定要当场必报。 是的，有恩必报，有仇也报，恩怨分明，其实这样才可以快意 江湖。但是我绝对不会把我的仇的这个东西要拖了很久、然后再、对，不会这样子。 哎呀，今天真的是时间太少了、就剩十几秒了，我的天哪，只够说结束语。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美儿做客挑战新歌声、 谢谢大家，谢谢叨叨、 谢谢， 也祝大家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喽。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